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期待，却又不想被伤害。心痛几下，让感觉自由着飞。闭上双眼，幻想你。自由的飞，闭上双眼，幻想你在身边，不知不觉，寂寞的夜将我包围，你越来越远，看不见，搞不懂。 在听郑秀文的这首《搞不懂爱》是什么时候呢？那会儿是不是的确就是搞不懂爱呢？可是现在想想，你又真的明白了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？也许爱这件事情是需要一直一直的去试着体会和理解的，为爱学习，然后学着坚强、理解、宽容，再学着如何去爱一个人，哪怕还是搞不懂，但至少可以享受其中。OK， 前方高能预警咯，毕业季单元要来了，小军要送到今天的毕业季的歌是来自于李琦，挥别昨天的我。 身旁的位子还有一些温热，左边的空窗多少失眠与梦想，青春一转身世界更辽阔，真想说给你听这些年和他的事。

经沉了，我太负责任，不允许有太多为难，对自己坦诚，多坦诚，我自有分寸，我只是无辜的人，很需要谈起身，有一些 就是这样的女生，越来越摸不透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生，是那个唱着你要的爱然后弹着吉他的啊、哦、对。